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还有我 Cathy。 今天是2013年的10月24号，几乎全世界的这个英文媒体只要它有中国板块的话，今天它中国板块的这个头条一定都会出现三个非常显眼的中文字，那就是请放人啊，出现在了全世界范围内的这个报道，说实话还是非常罕见的，有人也是把它称之为历史性的版面。那反观在中国的网络上，甚至在许多的都市报的不管是头条还是评论版呢，我们今天都注意到了，也是有关于这三个字请放人的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昨天10月23号，来自广州的一份日报叫做新快报，新快报创刊于1998年，它是广州的三份主要的日报之一，昨天的头版还非常罕见的出现了这样的三个，我可以认为是报纸所能够允许的最大字号的标题了，请放人。同时刊登了一篇评论说，假如你是个记者，写了些批评某公司的报道，有一天警察叔叔把你抓了，请你不要激动，人家是有理由的，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关你几天几十天，查查总可以吧。现在我们新快报的记者陈永洲不幸成为了那个倒霉的家伙。新快报的记者陈永洲现在呢仍然是处于一个跟外界联系不到情况的状态，而据新快报方面的消息呢，他在接到一个电话，警察的电话，要调查他家里的失窃问题之后，和妻子一同去见了警察，警察来自长沙，之后就把这位新快报的记者陈永洲从广州带到了长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他的这个消息。 没错，昨天呢这样一版头版头条出刊之后呢，很多人认为这也许是最年轻的所谓的历史文献啊，就说到呢这确实是也许会载入新闻史册一刻的这样一个版面。但是不要以为仅仅是昨天这一版就已经结束，我们看到在今天新快报的头版呢是再次刊文，要求警方释放被刑拘的记者，更是欢迎中联重科通过正常的渠道和程序与其交涉。他这样说，可以打官司，如果官司输了，我们该怎么赔就怎么赔，该关门我们就关门，一切在法律框架之下解决，不能先抓后审。 今天的标题也很有意思，是再请 放 人。 我不知道这个会继续 到明天怎么办呢， 又请 放人， 三请放人。 好，我们看到昨天的版面再加上今天的版面出来之后呢，网上当然是铺天盖地的非常多的声援的声音，当然也有人是对这样一个做法是表示有质疑甚至是不满的地方。我们先来摘录几条哈，我可以把它归纳为正方，也就是站在新快报这一方的，比如说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教授范一锦，非常资深的传媒人，他就在微博上这么质疑，他说报道是失实还是没有失实，警方向报道方新快报调查了吗，即使失实就能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刑拘吗，每年因各种原因失实的报道不少，要抓多少人啊，记者还有安全敢吗？还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何冰说，这事儿过了啊，警方有乱抓人的嫌疑，明显的蓄意主观，故意捏造事实，是造成损害商业信誉罪的主观条件，这个入罪呢是要很高的门槛，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扣上这个罪名的。当然反方像新闻学者是中山大学的张詹的教授，他就不太看得惯用整个版面尤其是在头版这么显眼的三个大字，他这么写，他说呢，我把它归纳成反方哈，他首先媒体呢是社会公器，新快报绝不是该报社会全体同仁的私有财产， 在陈永洲和外单位发生司法意义上的纠纷之后，他的身份呢就是一个公民。新快报呢应该利用法律的手段，按正常的程序帮助他维权，而动用整个头版整版来斗狠，有泄私愤的嫌疑。 好，这是反方的意见， 这是明显的正反方的。 但是这个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咱们在这里先讨论啊，这个报纸应不应该用一个头版来呼吁警察放自己的记者，这个说实话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这位反方的这位教授说，这个报纸是斗狠，斗狠你用一个头版斗狠，你斗得过警察吗？狠你狠得过警察吗？我们来看这个事件的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哈。这个是新快报方面的消息，长沙的警方呢，我关注了他们的微博，长沙警视的微博，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对这个事件做出回应，除了发出了一条消息说长沙警方以这个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涉嫌损害商誉信誉罪，把他这个刑事拘留这一条一句话的消息之外，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但是在新快报的这个方面呢，就说到在10月17号的时候，其实陈永洲就接到一个电话，警方的电话，我不知道当时这个警察有没有说自己是湖南的警察而不是广州的警察，说要向他了解一些情况啊。有这个消息说呢，警方当时的说法，这个可能来自陈永洲的妻子，说是因为陈永洲家里前几天失窃，警方说要向他调查一些情况。哎，这个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可能接到这样的电话，你90%的可能性你可能就真的会去了。那你说这个家里确实丢了东西，警察要找你调查，那你确实应该去。结果到了10月18号，第二天上午，陈永洲和妻子共同到派出所的时候，进入讯问室没几分钟，就来了几位长沙市公安局的警察，简单亮出证件及一张 A4 纸，说陈涉嫌犯罪，要将其带走。陈的妻子就问为什么，就迅速被拉到了隔壁的房间。那陈的妻子说，现场并没有要求陈永洲签字，也没有让他看清楚那张 A4 纸上到底是写的是什么。然后陈永洲就被带上了一辆湖南牌照的奔驰商务车，迅速离开了广州。过了36个小时，在10月19号的晚上9点，陈永洲的妻子接到一个湖南手机拨来的电话，这个是陈永洲的声音，他说自己因为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刑事拘留，当晚就被送往长沙市的第一看守所，要求妻子请律师再送一些衣物。从此以后，陈的妻子就再也没有见到陈永洲了。 据说他们单位有去看他的人啊，他说这个能撑个30天，但是再往后他就不知道了。听 这是陈永洲的原话，说我能够坚持30天，但是再往后就真的不知道。 对，长沙公安局拘捕这个陈永洲的主要依据是认为陈永洲在中联重科的一些报道方面有一些失实。那失实的主要是三项，一个就是说捏造中联重科的管理层收购旗下优质资产进行利益输送，造成国资流失、私有化，这是说是陈永洲捏造的。第二个就是说捏造中联重科一年花掉广告费5.13亿，搞这个畸形的营销。但实际上呢，我们在看到新快报在昨天的这个声明中也说了，这个部分是他们认为是有不准确的地方，不是广告费，实际上是广告费和业务费一共5.13亿。第三个呢，就是捏造和污蔑中联重科销售和财务造假。然后说这个在报道过程中，陈永洲没有具体依据，也未向相关监督审计部门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咨询，只是凭自己的主观臆断。那我知道实际上中联重科它是一家上市企业来的， 没错， 它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向社会公开的。实际上财经记者在写这些报道的时候不需要去实地的采访，他其实拿到一些这个上市公司向外公开的资料就可以了。那如果说长沙公安局的这个认定来讲的话，你觉得是陈永洲是有这个捏造的嫌疑，但是中联重科方面有没有拿出来反驳的证据呢？好像也没有。 这个中联重科好，这是今天涉事的另外一方，其实总的来说是有三方了，新快报、中联重科还有长沙的警方。其实大家不要以为简单的以为长沙警方就是跟中联重科简简单单是一体的，这也不完全是一体。虽然说会是有长沙警方的介入，主要还是因为中联重科这是一家在湖南的这么一家企业， 龙头企业。 这是中联重科，我看到他2012年的年报哈，他就是强调说这家企业是规模也是不小，全年的营业收入是480亿，利润 73亿，这个感觉就是跟咱们前几天说过的中国铁建啊，或者这样的这个龙头国企的规模体量是差不多的，很有实力的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呢，它的这个国有的持股呢是在我这里数据上看20%不到哈，主要是湖南省的这个国资委持股是占大头，湖南长沙的这么一家企业。那因为陈永洲的这一系列的报道，我先查了一下他报道的清单，从2012年的9月份开始，就到一直到今年的6月份，就连续的不下10篇的报道，全部都是调查形式的。先是揭露中联重科的这个财报上面有虚增利润的嫌疑，同时呢提到了他的子公司的这个打折甩卖，就是刚刚凯子说到的这个涉嫌国有资产流失或者说贱卖的这个问题，同时呢还指出了他这个广告费是不是花的太多了。这里面的资料基本上都来源于这位陈永洲记者自己查阅到的中联重科上市公司的这个公开的资料，以及一些财务的信息，包括对一些客户的访问。在这些访问当中呢，确实也没有任何来自中联重科方面的这个直接的采访。中联重科呢昨天晚上就接受了新浪财经的这么一个访问，他的高管呢说了一番很无辜的话，他说这个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也不是我们想这样，我们并不愿意和媒体为敌，走到今天很无奈。中联重科说呢，这个因为陈永洲这个中联方面的说法是无端抨击我们的这个三个问题，我们曾经两次往广州的新快报进行沟通，但是呢这并且说邀请报社的记者到实地采访，然后能够说更多的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据中联重科的这个消息说呢，新快报是拒绝了他们这个要求，因此中联重科就向湖南的这个警方进行了报案。但是哈，这个报案和陈永洲现在被刑拘之间到底是不是有直接联系呢？这个中联重科的这个高管说，这个就不是我们可以管到的事情，我们负责报案，但是警方他去怎么去调查，怎么去侦查，或者说他选不选择刑拘这样的手段，这个不是中联重科能够决定的。因此呢，在这个事件里面，好，缘起是一家报社和一家国企，但是这个警方的角色在中间却非常的尴尬，或者说在今天看来是有非常多蹊跷的地方。 现在在法律上有一种说法呢，是刑法的拳脚已经擅自闯入了民法的领域。 是， 但其实呢，现在我们看到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在23号的时候呢，他有一份通报，就说什么呢？说他们这个法院呢，分别在今年的8月6号和7号呢，是受理了原告这个记者陈永洲以及新快报社呢，是上诉高辉，也就是这个中联重科的人，是他们名誉侵权，这个是两个案子。后来呢，他的这个被告也就是中联重科这方呢，就提出管辖权的异议，意思就是说呢，你的这些住宿还有他的报社的所在地呢都不在天河区，你应该是从广州挪到湖南去审。但是后来呢，天河区呢是给他反驳了，就他中间有一系列的各种的原则，最后是裁定你还是要驳回你的这样一个 管辖的异议。 所以目前呢，他其实应该是有一个纠纷在审理的过程当中， 就是到底哪个地方管这事儿。 但是记者就没有想到，你案子在审，却突然之间把他给跨省给追捕了。所以中间涉及两个挺重要的概念，一个就是所谓的跨省追捕。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的网友吐槽叫所谓的谢绝跨省追捕，在百度百科里面，大家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不合法的一个行为，那涉及到法律上面的专业意见。 到底警察可不可以跨省来抓 人？什么叫做损害商业信誉的这样一个罪名？我们等一下要请教一位专家，是来自于浙江大学法学院的阮方民教授。三地化新闻，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继续。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今天我们关注到广州新快报的陈永洲记者遭到湖南长沙警方的跨省追捕的这件事情哈。在新快报 10月23号发出的这个评论当中提到了这么一句话，我相信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也恐怕会在中国的新闻史上占有他的一席之地。这句话是对湖南这个中联重科所说的，说你们的老乡湖南人曾国藩曾经写过一个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二根穷骨头，臂抱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新快报这个咱们必须得提一下，这已经不是他第一位记者遭遇这样的事件了。之前新快报的记者刘虎因为实名举报，在这个微博和网络上面实名举报四位国家这个副部级的高官，在北京的家里，在这个家中被带走，然后呢到现在为止是北京检察院第三分院是提出了要对他进行批捕的这么一个决定，他目前仍然是一个人身自由这个受限的这么一个状态，很有可能接下来要面临一个牢狱之灾。因此新快报的两位记者，这个第一位记者进去的时候，说实话大家也有一些这个言语啊，觉得记者被抓了，这个报社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够意思？我估计这个对报社的压力也挺大的。到现在为止第二位记者又进去了，这个已经到了这个你这个匹夫不能夺其志啊，关键时刻支撑不了， 泰山压顶了。好，那关键问题就在于昨天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报道的标题上面哈，都会提及一个重要的词语，就是被跨省刑拘。那什么叫做跨省拘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动作？ 是 我们来请教一位专家，之前的好几起大案呢都是向他请教过，是来自于浙江大学法学院的阮方民教授，听他来进行专业的分析。 他就是我们从法律的范围之内来讲，超犯刑法的刑事案件主要应当由这个行为所在地的就是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或者是其他这个司法机关来管辖这样办。但是呢，犯罪结果地公安机关也可以管，当这个管辖权发生冲突的时候，由最初立案的公安机关来进行管辖。如果是跨地域作案的，也就是说他的行为发生在不同的地方的，那么这个地方的公安机关都有权管，是由最早立案的那个公安机关来管。但是有的时候没办法区分到底谁最早立案，从这个便利侦查和之后的诉讼的角度，由主要犯罪地的公安机关来管。那么有些时候可能大家都有权管，可能有时候三方甚至是几方都有争，那么由上一甚至是上两级或者是三级这个他们的主管机关来指定管辖。 所以就是还是得分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不能一概而论，你所谓的跨省拘捕这么一推论，好像跨省拘捕都不对啊。 对对对， 不见得， 也不见得。 那如果说他确实根本就双方都打不到边，他去抓了他不该管的这个犯罪嫌疑人，或者是查了不该他管的案，那这是有问题。但是我们国家目前他除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还有那个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他们都有一些配套的那个相应的规定，实际上都解释的是比较宽的。 是。好，还有另外一个哈，什么叫做损害商业信誉罪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定这样一种罪？尤其是记者，他报道可能很难避免，他涉及到要基于新闻事实，那确实对于企业来说，它是所谓的一种商业上面的考虑，觉得是负面的报道。但是对记者来说，那是报道的是事实啊。这个中间要怎么？ 那所以这个国内在从事这个记者，肯定和在这个民主法治社会就会有差距。我就是考虑目前确实有又是一场运动宽泛化的。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记者他到底是一种善意的这样的一种揭露性的报道， 还是恶意的，因为揭露性的报道也得区分，他是为了这个公益去进行揭露性的报道，还是为了福利去进行揭露性的报道， 嗯， 不能一概而论。凡是揭露性的报道势必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不能因此就要把它推到触犯刑法的这个层面去， 嗯， 这是非常可怕的，否则的话这个国家就一点言论的自由和报道的自由都没有了，谁敢写这种批评性揭露性的文章呢？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浙江大学法学院的阮方明教授，好，提到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跨省追捕，还有一个是商业信誉罪。这个跨省追捕，我的理解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真的有的时候警方要跨省来追捕的话，他确实可以找得到一定的这个合法的这个基础哈。但是我就在想，为什么跨省追捕变得是一个非常争议的一个话题？关键还是你说为什么广州警方没有来抓这个新快报在广州的一家报纸，广州的警察没有来抓他，湖南的警察来抓他， 而且为什么是这个时机点他选择在这个时候执法，并且他抓你的方式呢，你感觉上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的， 是 有一点，他反倒是有一种诱 捕的这个味道。先告诉你说，哎，我这个你家前两天失窃的这个事情，你过来调查一下，这好像把人骗到了派出所，然后呢再不明不白的把你给带走。 对，实际上我觉得就一般人的视角来看的话，觉得长沙警方甚至是湖南省警方，可能在这件事情中都应该稍微的避嫌一下。 对， 因为中联重科是湖南 的 一个缴税大户， 没错， 而且呢现在有很多人也在查出来，就是说他的这个老总詹纯新，他在跟湖南的这个退休的一些高官之间有这个千丝万缕的关系，说白了就是高干子弟。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一个客观公正，实际上这件事情应该是由其他省或者说是广东省的来做，还会从名义上来说清白一点。 而且在这个广州的法院，天河区的法院已经驳回了湖南方面的这个管辖权异议，也就是现在法院认定的事实说这个事儿应该归广东来管，应该归这个广州警方来管的情况下，湖南的警方仍旧这个非常执着的过来跨省把这个人给带走了。 对，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这是两个案件来的，广东驳回的这个呢，实际上是他的原告是新快报以及陈永洲，他们当时是要告这个中联重科的一位叫高辉的一个高管。那这件事情已经认定的是不用就在这个应该是要在广东来审的。 对， 但是如果广东警方，比方说这件事情你先行一步的是广东警方，我可不可以跨省去先把高辉抓了呢？ 对，这有一个例子哈，这个昨天我看到微博上也是大家开玩笑了，说这个央视前两天做星巴克的这个报道啊，说星巴克的报道，那央视，而且现在明知这个央视的报道的漏洞啊，明显应该比陈永洲的这个报道漏洞要多得多得多。 是， 那你要说这个星巴克是美国企业啊，美国的这个警察，你要说厉害一点，海军特种部队海豹，有没有办法在月黑风高夜到北京来把央视的记者给抓走？ 所以这个所谓的损害商业名誉哈，就是有一种是欲加之罪的感 觉，何患无辞。 但是哈，你又从新快报的一个角度来看，确实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些学者他也是认为这中间呢也可能是有更好的一个办法。你说报纸它也不是私器，它也是公器啊，你就相当于之前香港闹得也挺轰轰烈烈的这么亚视，亚视当时不是在去年的时候是反对政府发牌吗？他们不是去政府总部最高层率领着员工还有包括什么香港先生小姐在前面几百号人在那儿跳舞，并且是直播他们整场的抗议活动，立马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就骂他们，就指责他们，他说你们完全是滥用大气电波，用公器来私用。后来不是亚视就遭到最严厉的一个惩罚吗？王铮直接是不能介入，并且要把这个他们的盛品如给炒掉。所以说明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在考虑到自己所谓的是持着一个公平正义甚至是协舆论的一个名义的一个基础之上，你能不能恰到好处的用到媒体的一个办法。当然这从另外一种程度也说明它是整个媒体是遭受多大的冤屈或者说委屈。可是哈，你即使泰山压顶，但是你本身是媒体，你自己还是有职责的，你的职责是不是应该任何情况下你都应该履行下去呢？ 哎，这个说实话我不是特别同意，我觉得这个樊素这个要求非常理想，但是悬格过高。 但是你如果用别的办法，我不用头版头条，我头版 照样登新闻。你像今天他已经是有所区隔， 所以你要赞扬他今天的做法。 今天是第二条， 今天把头条让给了这个 习主席，进而是第四条、第三条的时候你才写、你前面新闻照登，但是我给一角落在声明，或者我在微博掀起更大的一些关注。 这怎么说呢，我觉得哈，作为一个报社的这个老总哈，我觉得这个时候我第一考虑的是把我手下的员工给揪出来。你要是昨天没有这样的说，这绝对是一个不规范的行为，我想所有人都承认这是超常规的一个动作。但是真的在中国今天这样本身规则是很畸形的一个情况下，你跟对手就你在这样的规则之下，你没有办法跟你的这个对手，不管是湖南警方啊还是中联重科，你没有办法跟他们玩，那你只能够改变一下规则，做出一些超常规的举动。说实话，我真的觉得这也许有他出格的地方，但是完全可以理解。 可能以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角度来看，觉得新快报这么做其实就落入跟湖南警方一般的田地了，就是这个降低了自己的格调。但实际上你仔细想，他也许是就像你说的，是到了没有办法，他没有其他的武器可以用，不然的话我想刘虎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被救出来。所以但是当时但也有一种分析，就是说为什么新快报在刘虎的事情上没有敢这么大张旗鼓的做，是因为当时刘虎的这个对立面吧，是这个国家工商总局的副局长， 这个人家地位还要高一些， 可能有点敲不动，而且对于这样的一些举报，也许新快报自己心里有点没底的地方。 是， 但是中联重科的这个呢是一家企业， 对，而且是在湖南， 对， 他毕竟不是在北京， 对，所以就感受上可能是这个骨头可以试着去敲一敲他，没有那么硬。 这个确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实际的分析哈，大家心照不宣。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刘虎的事情和陈永洲，刘虎呢是以自己的名义 对 在微博和网络上举报包括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在内的这个高官，但是陈永洲的报道偏偏都是发在新快报上面的。就算中联重科，而且中联重科其实执行的这个路数他们也很明白，他们的要追究问题责任的对象是一家报纸而不是一个记者。他们在访问中也是提到，我们跟陈永洲这个记者个人没有任何无冤无仇，我们要现在是追究责任包括起诉也好是这家报纸。但是湖南警方纯粹是会错意了，你一个记者登了一篇报道，即使这个报道有问题，你要去这个执法的对象也是这家报纸，你去找这个报纸的法定代表、法人代表，去找他的总编辑、找他的社长，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也不应该发生去追究一个记者个人的一个责任，这是报社的行为，而不是记者的行为。 我觉得确实他们的做法哈，还应该是要再商议。新快报，我感觉哈，你最好是以单位的名义，就是以正常的，人家已经不合法了，所谓的不合法，但是现在你很多中间的过程，它其实是没有完全厘清的，在事实没有完全调查清楚的情况下，那么他就在这样一个有点煽情的这么感觉来处理的话，你现在是赢得非常大的舆论的反响和支持，但是如果真正是进入法律程序的话，就未必靠这样一个方式是有真正的效果的。而且哈，他有几个表述哈，他刚才你念了一段，他说到是什么小报啊，什么两根穷骨头啊，你说小报听起来是挺谦虚的，但是你把自己说成穷骨头，你就是你，我感觉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已经把自己格调给降下来了，就是把自己是归为跟警方或者是那些大型企业是对立了，听起来是小气的。我觉得 我觉得你这个，我觉得每家报纸风格不一样。这个新快报它定位是一家都市的都市日报，都市日报，所以它不是像南方周末啊，或者说像这个新京报它这样定位全国性。它这可能人家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叫做追求啊，或者说境界不是定的那么高的。 好吧，那至少 所以它的整个评论啊，你看它这个行文，它是用一种近乎于屌丝的这种戏谑的口吻、反讽的味道来讲， 这个、很像是当年王老吉跟加德宝打起来的时候，加德宝这个一系列我错了的这个广告， 对、 先把自己降低，可能博求一些社会的同情。 这个我觉得跟这个报纸的这个风格有关系， 因为最近被抓的记者太多了。如果我想这一次新快报如果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在昨天去这个头版头条的方式登这样的一条声明的话，也许陈永洲的事件、陈永洲这个名字不会被社会大众这么的 真的是。所以我觉得就让我来做这个报纸的老总的话，我明知道这件事情可能有问题有违法，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全衡的利弊应该是考虑到你手下这个员工的安危吧。 但是我觉得我非常同意，就是说这个长沙警方确实是这次抓错了对象，应该说，因为是有这个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就是在这个他们认为陈永洲是有侵犯这个商业信誉的侵犯，那实际上在这个侵权责任法中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就是说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造成他人损害的，是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这个侵权的责任。对，所以这件事情上主要的要负责任，就算是有不实的报道，要负责任的也是新快报，或者是可能是新快报的总编，他当时在发稿的时候你没有审吗？ 对。 那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新快报他所属的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负责人，他的一句话说得非常对，就是他们非常希望有关方面是可以厘清一个正常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跟损害商业信誉之间的区别。 好， 就是说如果我一切的舆论监督将来都会被扣上一个损害商业信誉的名， 谁还敢报？ 对，那以后真的所有的我想财经记者应该人人自危了。 是， 所以呢在昨天的网络上哈，流传着一个非常经典的历史典故，但是不是发生在中国，是在1923年的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呢也是因为报道地方政府破产，但是这个事实呢是失实的，但是遭到了起诉，法院呢就判决报纸是无罪的，有一个非常好听的理由，听了让人挺振奋。他说什么呢？宁可让一个人或报纸在报道偶尔失实时不受惩罚，也不能使全体公民因担心受惩罚而不敢批评无能和腐败的政府。这条微博其实是被孟非，他是详细的介绍这个典故，很快又被删除了。 这个让人想到另外一句话哈，这个是也是在美国非常流行的一个政治谚语，宁可要一个没有政府的有政府没报纸的社会，也不要有等会儿说反了宁可要一个有报纸没政府的社会，也不应该要一个有政府没报纸的社会。 好，这里是三立华新闻，我们再休息片刻，待会儿继续。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 Kathy。 好，我们关注到广州的新快报这位记者陈永洲的命运。那其实在中国呢，当记者已经成为一件越来越危险的职业，一方面呢这个记者的待遇恐怕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另外呢记者的风险却在非常快速的提高。 是， 那最近是不断有记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哈，摊上各种各样的大事儿。这里面也是让人担心啊，说这个记者本来应该是一个无冕之王的这个待遇哈，这个王还没有称上，这个荆棘的王冠先被戴上了，就先送上了十字刑架。这次的这一位记者恐怕他不会是中国在这一系列的这个事件中遭殃的第一位，也很可能不会是最后一位。 当然有人也说哈，财经界的这个本来也是一个泥沙俱下的这么一个 圈子，财经界本身也比较危险。 没错，也确实很多的记者呢是有滥竽充数这么一个嫌疑，并且非常多的媒体呢 也深 存在，应该是非常多的企业是深受其害的，确实有源源不绝的这些记者们打着以报道事实、揭露性的报道的这样一个幌子，被公众认为他们是英雄，但实际上做的什么事儿呢？估计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是，这个也是另一方面的声音哈，确实在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良莠不齐，中国的财经记者市场呢，当然也是有这样的问题，之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这个财经记者敲诈勒索，以报道所谓的上市公司负面消息为要挟，去拉广告费，或者说要一些个人的这个好处。那包括有一些大的企业也是不断的抱怨说深受其害，有的记者呢那可能在主观恶意之外呢也有一些实际上比如说这个专业水平不行啊，比如说这个调查就是错误的，那个获取了错误的信息，那么对于上市公司确实也形成了股价的负面影响。这个时候作为很多大老板们确实也感觉到很头疼，有的时候想诉诸法律的行动，但是呢又你看这个记者是受到这么一个咱们还算是有吧，这个所谓言论的这么一个保护哈，他有一个行使言论监督的一个职权。那这个 变成了一个对立的关系，哎，大家都很尴尬哈，大家都很麻烦。你看现在抓记者大家都知道不好，但是呢这个很多老板们呢也觉得很痛苦，哎，到底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 其实说到刚才我们说到美国的一些例子嘛，美国的媒体相当于是有这个免死金牌了，它的免死金牌有两个，一个是微错不纠，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报道里只是有些微的错误那就不纠缠了， 不是重大的问题哈。 但是第二个就是无实际恶意的就不算犯罪，我想这一点可能在中国是要稍微的去大家想一想。 实际恶意就是说你一个企业起诉一位记者诽谤也好侵权也好，你不仅仅需要证明他的报道是错的有问题的，还得证明他是有意写错的。 对，但这件事情确实是我身边的人也有经历过了。那有一位在一个知名的企业做这个公关的一位同学，他呢曾经有一份知名的非常知名的一个财经报纸，希望呢可以他安排采访他们的老总， 是， 然后但是因为确实是时间上这个夹不到，所以就真的没有安排。那也跟他说了很抱歉，同时安排了他去这个企业总部参观。但结果呢，这位经济报的报这个记者还是怀恨在心了，然后写了一篇非常负面的关于企业的报道出来。但是好在这个企业现在还没有上市，然后这件事情也成为他们内部关于未来上市要慎重的一个理据。 你上市的成本当中，其中就要包括了打理媒体 的 成本。 可能这样的一篇负面报道就会导致你的股价、你的整个的产值一瞬间缩水很多。 确实，这个陈永洲的这一系列可以说是负面的关于中联重科的报道呢，我也看了哈。你要说完全写的就是非常的准确，我觉得恐怕也未必。技术上面呢，确实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很大的一个问题，中联重科方面其实也指出，就是里面我没有看到有任何采访到中联重科这个高管也好，或者说员工也好的信息。那大多数呢是来自于这个记者自己查到的财务的资料啊，上市公司的这个年报啊，通过这些得出一些结论哈。当然，这个我觉得涉于他当时实际的情况，每一个记者其实他有他一个选定的一个尺度，但是我想这样的情况是很有可能发生。当一个公司觉得对方的这个报道不实，而且对我造成了负面的经济上的影响的时候，作为企业或者作为资本方来说，他有什么样可以采取的武器吗？除了说我请警察来抓你以外。 可能很多情况下，就是你不管是企业也好和这个媒体方也好，它都有陷入困境的一个地方， 而且双方都有心虚的地方。 确实，你看昨天我看到南方周末一个记者，他也写到也是被警方传讯 啊， 也是本来是清清白白，自己完全没什么事儿，是应该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不像这次其实他还是有一些把柄， 就有可能有一些商可以商榷的地 方。但是现在你说很多的事实我们并不太清楚，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新闻细节才能爆出来。但是那个记者他就写完整个的一个事情经过之后，他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就是恐惧。他说我现在是能够证明我的清白，因为我的背后有一份还算有影响力的大报，并且呢是有人可以证明的。但是呢你在个人，你完全卷入这种体制和他的权力体系和他的一些暴力执法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反抗的。他这个时候恐惧之外哈，我感觉他又是觉得有一种幸运在里面。 是， 如果你是普通人，就像这次新快报，他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无奈之下出此策略的话， 是， 如果换了一个人，他身后又没有民意，他也没有一个体制的一个报纸的给你的支援，那他靠什么？如果是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他有什么样的办法去突围？还有一个地方就在于警方。你看警方，我看到昨天有一个这个旧闻评论在微信上面，他写过这么一个猜测哈，但是这个猜测呢估计也是很多人的目前的一种担忧，就包括阮教授刚才讲到现在有一种运动宽泛化的这么一种可怕的情景出现。他说呢，你看这次警方他选择的是一个不属于第一梯队的这个媒体新快报，你要不是刘虎和这次陈永忠的事件，你可能根本没有看过这份报纸。他说这个选择呢是一定是经过精密策划的，选择了这样一份报纸呢就说明网络整顿的精明和它的系统化。而且呢他为什么不选择报社直接选你个人，他就是让你感觉到心理上的威慑作用， 还真是 让你每个人是觉得害怕的。我震慑住了个人，报社我整个就震慑住了嘛。 是，我震慑报纸的话，有的时候报社我们这个人比较多， 集体力量， 而且有的时候你还会牵涉到，比如报社的话，有一些当地宣传部门的关系啊，因为这个报社都是宣传这个宣传部主管的嘛，那你这个跟宣传部门的关系，警察还要去处理。但是我抓个人的话，有些这个关系对我来说要简单的多哈，因此 在这里形成了一种非常恐怖的一个效应。这也是今天南方都市报的这个社评提到，他说这个刑事拘留啊，包括逮捕作为一种以剥夺人身自由为手段的强制措施，是法律赋予侦查机关在紧急状态下对于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采取的临时性强制手段。这个是一种特殊的手段，你现在把它异化成为了一种恫吓的手段，而且呢以这种刑事拘留代替你的侦查。哎，有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你这儿有问题没问题，先把你刑事拘留起来，我先审你，审着审着呢我可能发现问题了，我发现不了问题我大不了把你放了，但是你已经被我关了，这个关了一两天，这个心理上包括你这个精神上的这个伤害已经产生了。万一你在这里面，哎，你要什么说漏嘴了，或者说你这个就胡说了，或者又出现什么新的这个线索了，哎，我说不定又能够给你定一个新的罪名，这是很多情况现在采取的一个方法。 对，而且中联重科昨天在这件事情爆出来之后，他们的有关方面说了一句话，我认为是更加让人感到恐怖的，就是说他们这个中联重科方面表示，案件已经引发中央高层关注，中纪委、中宣部已经介入关注案件。实际上，我认为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地方是需要中纪委、中宣部来介入这件事情。 中纪委、中宣部，我的理解应该是查湖南方面到底这个执法有没有问题。 党政部门。 对啊，可是中纪委、中宣部介入这件事情，你总是会有一种担心，是可能现在的网络反腐会遭遇到一个。 哎，这个我说实话，我看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可能有高层的介入，对于新快报的这方面可能还是有利一些的，因为你看很罕见的，昨天中国记协、中国记者协会这个名义上面， 原来中国也有记协呀， 对，这让大家也是长了知识了哈。这个中国记协这个通常很少发生的，也很罕见的为记者发声的这么一个记者协会昨天发了一个这个关注，是要求这个湖南方面保障记者的人身安全。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有这样一些声音的关注哈，再考虑到这个可能新快报面临的这个对手是一个地方的力量，或者说只是一家企业，它可能体量能量还没有那么巨大，所以我觉得对于至少对于陈永洲的这个命运来说可能还是一件好事。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因为最近这种跨省拘捕的这个事件哈还挺多的，所以有必要也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常识吧。万一啊你要遇到这个警察上门来敲门说查水表啊，或者说你们家里有什么事的话，你应该怎么办？这有律师就在网上贴了这么一个帖子啊，现在已经被大家认为是你一个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常识。首先呢，你们家的这个门啊，最好是有开孔的，有猫眼。门口的这屋内和屋外的人可以交流。第二呢，家里最好常备录音笔、照相机和录像机。当然，你这个就稍微要求高一点哈。家里一定要备一部分现金。万一你假设碰到陈永洲这样的情况，你可能哎呀，不管是你要生活还是要别的做什么事情，需要有点钱。警察敲门不要先开门，要先核实对方的工作证、身份证和其他法律文件。这里有一个细节，说很多警察身上会一次性带着很多的，比如说逮捕令，有的不一定是来找你的，但他可能拿这个一晃，你当时可能一紧张，你就真的以为是找你的了。这个时候一定要看清楚，真的是不是写你的名字。还有一个呢，一定要平时有一个熟悉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再有一个实战中这个大家发挥过作用的，如果碰上外地的警察来的话，你先打本地的110，让本地的警察来跟外地的警察核实一下身份。 好，看起来是非常实用的知识啊，看看大家有没有机会用得上。当然是我们希望大家 最好 不会用上了。好，接着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监听门呢是继续有料爆啊。目前呢是我们看到新闻说呢，美国国家安全局呢就指了秘密监听数百万从法国打出去的电话，并且是侵入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的电邮的户头，还有俄国政府呢也是有情报说了，总理默克尔的手机也遭到了美国的监控。那么看到这样的新闻层层爆出之后呢，目前美国的外交呢是已经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那目前风暴延烧到此呢，欧盟是打算取消跟美国的贸易谈判，并且在中东和沙特的关系呢，美国又是陷入了困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问大家，你觉得美国会被孤立吗？如果在内地可以拨打400-200-90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康进来， 马上回来。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有话直说哈，美国的监听门继续延烧，这次的监听对象呢是外国的领导人，包括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呢都成为了美国的疑似监听对象， 是包括法国的平民。好，来问问大家，你觉得美国最终会被孤立吗？会怎样影响他的外交？安徽的于先生。 于先生您好。 喂，你好，你好。 哎，于先生您怎么看？ 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早已经不得人心了，只是有一些弱小的国家迫于他们目前的实力和因为被他们胁迫捆绑在一起，对他们的霸道行为只是敢怒不敢言罢了。他们看似一个阵营，实际上早已是貌合神离。盟友不相信他，他更不放心所谓的盟友，因为美国一直是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旦遇到有损于他们自己利益的时候，他们才不管什么盟友不盟友，就露出了强盗加流氓的嘴脸，什么卑劣的手段都能使出来，哪里还有什么民主和平等？他们如果再继续玩弄这些肮脏下流的手段，早晚会被这个世界抛弃和孤立的。 嗯， 好，谢 谢 你，安徽的于先生，用词儿挺 好。先生每次都是看起来是有备而来哈。 好，北京 赵 先 生，赵先生您好。 好， 哎， 又听着新闻发言人说话了。哎，那时候我觉得在中国记者啊没奉献，张将军跟大学生说了，政府让你们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还能当官的说。完，另外我说啊。就是国内新闻咱们反着看，老百姓，国际新闻你也得反着看，你也别信那凤凰的。凤凰的专家老说这个，举个例子吧，说巴沙尔已经掌握主动了，可是那卢玉光去了以后告诉什么，告诉咱们大马士革要巷战了，反对派离那儿就几公里了，而且咱们大使馆也被炸了。你说反对派占优势，自己有头脑分析。前一阵沙特说俄罗斯要打沙特，什么话我是沙特提供的。你想想，这个报道要传给让沙特政府，还不给气晕了？谁就因为中国政府和俄罗斯在联合国上投否决票，把人家给气晕了？你非说是美国给气的，这不是瞎掰吗？完了吧？ 今天的话题呢，咱今天说美国人，现在又说你看监听德国人，监听墨西哥人，监听法国人。 哎， 怎么样影响他？ 这种报道就听听演绎，全世界谁不听谁啊？咱没人听咱们呢，是吧？而且呢，美国是个民主国家，移民国家，人财务上限能达成，就因为70%反对共产党，共和党害怕了，所以美国奥巴马要干缺德事儿，人家下次就给他选进去了，所以美国朋友不会少。相反，我们撒了半天钱给东盟、给非洲，联合国上在叙利亚上，不是还不站咱那边，还站美国那边吗？你想想吧，就不说了，谢谢。 不说了，谢谢啊。总之，觉得美国还是会有自己的朋友的，也不会有永远的朋友。好，湖北的贺先生，贺先生离开了，可能 等不及了哈。对，香港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刘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美国监听自己的盟友会让盟友很生气吗？ 这个怎么说呢？我想说，就是如果说是从怎么说，从战术的层面上来说，可能这种事情被揭露，可能德国可能会在外交上或者进行一些声讨呀，或者是一些相应的对策吧。但是我觉得整体上来说，不太会影响美国和他盟友的关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像这种结盟关系，它更多的是怎么说，更多的是根据两国之间的国力还有相互之间的利益来决定的，并不是说我监听了你或者我而且美国就喜欢搞这种情报安全嘛，像之前 Snowden 这种事情其实已经见怪不怪了。我觉得实际上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可能就会有一点反对而已， 这个小打小闹哈，但是要离婚还不至于。江苏的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赵先生您怎么看呢？您觉得这个美国的小伙伴们会弃他而去吗？ 这个我们这样先从历史看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盟友。当初美国在世界上最强大的盟友呢就是北约， 对 对吧？那么华夏组织解散以后呢，北约没他的那个敌人了。北约以后呢，欧洲的国家就组成了一个欧盟。欧盟以后呢，然后就发行了自己的欧元。 是。 那么这两件事呢，对美国的利益呢，都产生了巨大的挑战，所以说才有以后的这个 科索沃战争是吧？ 嗯。 那么再说沙特这个事呢，他那个在美国在中东国家里面，沙特一直是美国的马前卒，他一直出钱打对美国，就是不理谁不听美国的话，沙特都愿意跟着美国后面。那么这次为巴沙尔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好，我叫你打巴沙尔，你都不打，那你还有我这个朋友还有什么教头，我也不理你。包括联合国那个常任理事国，他都不愿意。 嗯。 那么我们再看全世界，哦，非洲，美国以前根本就不把非洲放在眼里，所以非洲他也没有自己的盟友，搞一个什么非洲司令部吧，每一个国家愿意接受，对不对？ 嗯。 那么南美洲你看看这一次这个为这个总统郭靖跟那个窃听跟南美洲现在也闹得不可开交。 是咱看完全世界哈，您觉得美国人他在全世界现在还有朋友吗？ 你听我说下去啊。 嗯， 慢慢， 因为咱的时间只有一分钟了。 我说快一点。 好。 那么目前美国闹得最凶的就是亚洲问题。亚洲问题也就是日本是他的铁杆盟友。他但是呢，日本有个韩国中这个美日韩，但是韩国因为在美日本的这个历史问题上，他跟这个日本又站不到一起，对吧？除非是跟北朝鲜这个问题上跟美国跟日本有一条战线。那么日本跟美国也不是他的可靠的盟友。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跟日本人打仗打的时间是最长，但是把日本的经济军事所有打掉的是美国人。对于日本人来说，刻骨铭心的就是两个原子弹。他日本这个大和民族，他的民族这个仇恨他会记住的。 好，不好意思啊，赵先生，这个只能请您说到这里了，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真的是不太够了哈。 咱听完他说完全世界的所有的 上下五千年 还是没有听完，他到底跟小伙伴现在的关系和将来的关系会怎么样？ 且听下回分解。 法国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目前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啊，是一个时代以来最佳的，尽管目前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 哦，好， 感谢收听， 哎，法国人真可爱。